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39集《心跳三》。谢家兄弟和明安公主之间的这些协定，沈妙并不知晓。定京城冬日黑得早，吃过晚饭不久，天色就全黑了下来。这些日子朝中事务颇为繁忙，沈信几人也是忙得不可开交，倒是便宜了沈妙。不过今日他却是在灯下回帖子，冯安宁之前给他下了不少帖子，却因为他考虑常在清的事儿，一次也没有去过，都是让罗坛去陪冯安宁闲逛了。一来二去，冯安宁的大小姐脾气一上来，就在今日给他下了封帖子，要他必须两日后出来一同逛铺子，若是不出来，朋友便也不必做了。沈妙想了又想，觉得冯安宁终究还是能够算得上是他的朋友的，为了维系这段来之不易的友谊，便大发慈悲地准备回封帖子，应了冯安宁的邀约，将帖子写好交给谷雨。惊蛰和谷雨出去掩上门，沈妙打了个哈欠，打算早些睡觉，便走到榻边。方走到榻边，忽然见榻边有什么东西拱成一团，在他的被褥底下蠕动。沈妙吓了一跳，方才惊蛰和谷雨都在屋子里，竟也未曾察觉这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东西。一时间脑子里竟然想出一些怪力乱神的想法，本能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可默了片刻又冷静下来。说起来他自己都是死过一回的人，便是真的见了鬼神又有什么可怕的？当即就走到榻边，将那被褥掀起来，被褥底下赫然是一只大猫样的东西，皮毛是罕见的雪白色，毛茸茸地缩成一团，冷不防被掀开被子，先是顿了一顿，随即就仰头看他。沈妙有一瞬间的呆怔，那小东西在他床上撒着欢地跑过来，欢快地撩起他中衣的袖子，离得近了方才看清楚，那是一只白虎。沈妙疯了，黑灯瞎火的，从哪儿跑来这么一只白虎啊？就听到阴影处有人低笑唤道： 娇娇。 沈妙下意识地回头去看，却见咬着他袖子不放的白色幼虎呼的一下站起身往另一头跑去。灯火之下，来人的紫色衣袍被一寸寸照亮，绣着金线龙纹的地方折射出细小的熠熠光彩，容貌也被晕黄的烛火镀上一层暖色，好看的不像是人间有的人。谢景行俯身将转头去咬他袖角的白虎提起来，随手将白虎拢在袖中，说道： 淘气。 沈妙眨了眨眼睛，忽然反应过来，看着谢景行袖子中只露出一个头的白虎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你叫他什么？ 娇娇。 谢景行挑眉，不紧不慢地走过来，甚至问了一句： 是不是很配？ 沈妙气得不想跟他说话了，拿他的小字给畜生当名字，谢景行还是个人吗？谢景行已经自来熟地走到小七前坐下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说道： 茶还热，看来你替我想得很周到。 不要脸，世上怎会有这种无耻之人呢？可是谢景行居然还看了一眼小街上的菊花酥，说道： 还准备了点点心，不过我不饿，有劳了。 那是惊蛰怕沈妙夜里肚子饿准备的零嘴，谢景行竟然以为是自己特意为他准备的。沈妙冷眼看着谢景行，这人这样他还是不要说话好了。 这几日很累，还好能在你这歇一时，多谢了。 沈妙心中一动，谢景行有好些日子没来了， 虽然因为他夜里未曾不请自来，沈庙还有些不习惯，不过眼下却让他生出了一点其他的想法。他问，你去做什么了？谢景行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。 又想套我的话？ 沈庙不置可否。 总这样可不公平。 谢景行悠然开口， 你知道我不少秘密，我对你一无所知，不如你也说说你的事。 沈庙在心里给谢景行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，要知道谢景行手下有风仙当铺这样的情报楼，明启的天下大事不是被他掌握在股掌之中吗？还好意思说对沈庙一无所知。沈庙才觉得谢景行更危险，好不好？瑞王想听什么，那可去找季掌柜。沈庙凉凉开口，季掌柜会很乐意告诉殿下的。 季掌柜不问风月事，本王想知道的事情季掌柜也答不出，只有你能告诉本王。 你想知道什么？谢景行拖着下巴，好整以暇地看着沈庙，看了一会儿突然问道， 你喜欢傅修仪什么？ 沈庙微微一怔，他想过谢景行会问他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，在这些年同谢景行打交道的途中，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前生对谢景行的了解是十分浅薄的。英年早逝的少年英才绝非对他最好的形容。谢景行是一个聪明又危险的猎人，把握不好分寸，就容易被猎人捕捉到致命的弱点。沈庙清楚自己流露出了不少信息，也有些犯错的地方让谢景行怀疑。他甚至想过，当谢景行问起他如何知道这么多未来发生的事时应该怎么回答，却没有想到谢景行会问这么一个不相干的问题。他喜欢傅修仪什么？和天下大计有一丝半厘的关系吗？沈庙问道。为什么问这个？半晌没有听到谢景行的回答，沈庙转过头去，恰好对上谢景行的目光。灯火之下，谢景行正侧头盯着他。他本就生得英俊惑人，此刻灯火之下黑眸如星，仿佛这漫天星辰都不及他的目光明亮。然而那明亮之中却又生出一些锐利的锋芒，上神看过去就无法移开目光，被他牢牢地锁住，动弹不得。那目光里似乎含了些别的什么东西，似乎是质问又或者是其他，三分强势，七分霸道，却以一种无法避免的姿态让眼底的深意都灼热起来。为什么问这个？他不回答。沈庙听见自己的心跳动的剧烈，他有一瞬间的慌乱，这份久违的鲜活的从胸腔里冒出来的声音让他无措茫然，却没有更多的抵触。寒冷的冬日，昏暗的烛火暖洋洋地照着，青年目光锐利，似乎洞悉一切，唇角缓缓勾起。谢景行怀中的白虎不知道是被哪里的细小的灰尘糊了鼻子，打了个喷嚏，将屋中沉默的二人惊醒。沈庙回过神说道，你的宠物生病了。这话竟是不着痕迹地避开了这个问题。谢景行也没有在上头纠缠，反是将白虎从袖中拎出来瞧了两眼说道， 娇气。 这话也不知道是在说谁。沈庙深深吸了口气，总觉得谢景行把这白虎取作自己的小字意图十分恶劣，日后有人骂这畜生，沈庙也难免想到自己。思及此，倒是对那白虎生出些不悦，连带着看谢景行也不顺眼极了。既然娇气，回头就请高太医给他看看吧。沈庙嘲讽道，反正高太医医术高明，医人还是畜生都一个样， 谢景行一笑， 娇娇不喜欢高太医，只喜欢黏着本王。 你，沈妙怒视着他，谢景行一定是故意的。瑞王还不走，我要休息了。谢景行不悦道， 有时日和冯安宁出游一整天，本王来片刻就赶，真是无意。 话虽如此，自己却是从座中站起来，走到窗户口，忽而想起了什么，回头对站在踏边的沈妙说道， 刚刚那个问题以后告诉本王。 他的身影消失在窗口处，沈妙走过去将窗掩上，吹灭灯，自己上了榻。屋里陷入了沉寂，仿佛方才有人来过只是幻觉，只是桌边留着残余茶水的杯盏还能提醒他，这一切并非只是一个梦，一切都很真实。只是床榻上，沈妙的手抚上心口，那里方才剧烈的跳动到了现在都还未曾平息，不是幻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